同一个梦，你转身的轮廓。啊，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，我终于 爱，只为了你存在。

有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最美丽的歌曲，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？牺牲自己 OK

们说着走没理由。我不能接受，就算痛要换你回头，怎么做怎么做才可笑。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心情。

许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

寂静留下最后天亮遗忘。我的爱不说谎，一旦决定就只懂得前往、哦、可惜这一次的旅途能够到达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Something to compare it to.

止你的喘息，以为心里早接受，今后剩下孤单的自己，偏偏又想起这个房间曾有的爱情，不想骗自己，反正早就可

在你的丛林里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。就是我，我很丑，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在音乐的荒野，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不能忍。 是只想幸福，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无助。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在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。

世界并不像童话，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。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。慢慢懂了，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，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。轻飘飘地走掉，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幸福的奇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，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醒了，那么轻飘飘地走掉，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 许又是起点，就算风景一如从前，还是蜃楼半扇边，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，等待陪着你到终点。 下午的14点，你是不是还在刷手机呢？温度越来越低，天气越来越凉，记得不要忽略身边的人哦。我是九六。